好事儿， 一男一女台上扭得欢， 伴奏的是一副挂大板， 外加一只唢呐一把弦， 小曲小帽拉长弦儿呀， 唱得多带劲哟， 插科打诨逗得赞，逗得赞笑开颜， 唱一低头哪都能演呢， 是二人转，一件儿彩衣一顶绸帽， 一绸一单台上五品仙， 打鼓的是董屯张老汉， 外加敲锣的李老三， 说学逗又唱又好， 看着多有趣哟， 舞蹈绝活更让人心